都是已经接种其余的剂量。王储查理斯和妻子卡米拉较早时先后确诊，查理斯在确诊前两日曾经和女王见面。澳洲今日起向所有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开放边境，游客和商务旅客只要打了疫苗都可以入境，无需隔离。总理莫里森星期日视察墨尔本机场的时候形容等待已经完结，他又为关闭边境两年的决定辩护，强调澳洲是全球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预计首日会有超过50班国际航机飞抵澳洲，来自洛杉矶、东京、温哥华和新加坡等地。不过西澳洲会在下个月3号才会向国际旅客重开。澳洲前年3月实施严格边境限制防范疫情，期间向澳洲公民和居民以外的几乎所有人关闭边境，并禁止公民未经许可出国旅游，直至去年11月才逐步放宽，先容许公民出入境，再开放给留学生和工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4.9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6，人民币6.32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84点，跌53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5.69美元，卖出1,906.32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维持喺8度或以下，并普遍录得超过1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喺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你啦，中环至红磡航线咧已经喺上昼十。已经在上午的7:30开始暂停服务，中环至红磡的航线就已经在上午7:30开始暂停服务。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不可以吃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小盐小糖之选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丽景村日景楼、青衣长发村敬发楼、青衣浩景湾二座、大围美林村美图楼、大围美田村美景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00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00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00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为了保护简爱，江恒之拼尽全力对抗蒙面绑匪。正当佢将对方嘅手枪打落地之际，竟然一个唔小心碌咗落山崖。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月21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外面天气情况先，因为都几冻啊。而家外面气温是8度即摄氏，相对湿度84%，有一个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嘅。有关于新冠确诊的个案方面，昨日就再多6067宗的个案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昨日就讲到话，现阶段咧系冇条件放宽啲措施啦，正研究紧咧系点样去收紧嘅方向啊。又指部分嘅地方咧仍然系人流多。咁啊，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话，如果真系收紧措施咧，可以考虑包括啦，就系话再缩短咧堂食嘅时间等等嘅。你又点睇咧？1872311，一啲嘅新冠病毒个案都持续系增加紧啦。公立医院嗰度咧，之前都讲到硬件系去到上限啦，唔少嘅患者咧都系入唔到院啦，要等嘅情况都系持续紧嘅。医院管理局方面就话，因应近日嘅医院情况严峻，咁啊正同咧私营医院咧系倾紧。私院方面咧都系反应积极啦，正面啦。现时考虑嘅方案就系由私家医院咧去照顾一啲正康复或者系療養中的病人嘅，咁佢話過往疫情嘅時候咧，公私營醫院咧都已經有一啲合作噶啦，譬如安排病人咧轉到私營嗰度治療啦，咁未來都會持續同私院咧溝通，去達成唔同嘅方案咧，希望可以減輕到公立醫院嘅壓力嘅。呢一方面可以喺私營醫院嗰度有啲乜嘢空間去舒緩到或者幫輕到公立醫院嘅壓力咧？你又點睇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林永和醫生，想問一下而家公立醫院嗰度咧，就嗰啲隔離病床嗰個使用率咧都係超過90%噶啦，基本上去到上限噶啦，好多確診咗或者初確嗰啲嘅病患者都係喺個社區嗰度等緊嘅，點樣舒緩而家公立醫院嗰個壓力咧？ 係啦，我都即係好多公院嘅朋友咧，同我反映咧，佢哋食飯啦、去洗手間都冇時間啦，咁同埋好多病人咧都即係入唔到一啲負壓嘅病房啦，咁變咗佢哋個感染風險咧，其實每一日都膽戰心驚嘅。咁雖然都做足曬防禦措施啦，咁但係即係生活上咧，即係差唔多完全係禁足咧，先至可以減低個風險。咁都所以睇到佢哋咧，即係嗰個即係。硬件上啊，軟件上咧都有好大嘅負擔，亦都嚟緊個疫情咧，可能仲會繼續上升啦。大家都諗到，可能如果一日3-4萬病人嘅話咧，咁如果有1%係重症要入院咧，咁相信佢哋咧即係應接不下咧，係即係再會可能出現翻係喺一啲室外地方咧，先至可以應付到。咁我哋期望係可能方艙醫院啊，或者體育館嗰方面，希望盡快可以有安排啦。內地有支援之餘咧，咁所以都有啲聲音啦，就話會唔會私家醫院咧？我哋都知道私營上咧，即係都呢兩年咧做咗好多，即係都幫咗好多手，喺一啲非冠狀病毒病嘅病人嘅公私營合作上啦，同埋疫苗接種上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喺一啲非常時期咧，都即係有啲聲音咧就話啊，會唔會可以即係都幫手即係分流睇一啲即係新冠病毒病嘅一啲病人咧？咁我諗即係呢方面呢，希望唔好視為一個壓力啦，但係即係值得探討一下，因為可能如果你話醫院上嘅即係個空間或者感染控制啊人手上呢，咁可以探討一下究竟可唔可行去 即係有一部分嘅地方去即係幫手啦嚇。咁同埋我都同一啲公立醫院嘅醫生傾過，咁其實佢哋話負壓病房咧，佢哋公院嘅情況咧已經加到盡咁滯㗎啦，除非真係分流咗啲病人去私家度先可以考慮。咁而負壓病房咧，其實一個星期咧就可以即係將普通病房咧就改建而成嘅。咁所以即係私家醫院係咪？即係都可以探討一下，會唔會可以改建多啲，即係有掛病房去，即係嚟緊疫情可能仲有第六波、第七波嘛。咁我哋會唔會都，即係唔會話好似而家咁啊冇掛病房，咁我哋就即係冇一個空間去探討幫唔幫到手去應付一啲即係新冠病毒病嘅病人咧。咁同埋我哋都知道門診咧，其實好多即係私營機構咧，即係都會即係病人係做咗個快速測試之後，如果陽性咧就。即係好似就話唔睇佢哋咁樣嘅，咁而呢類病人咧好多都即係變咗好即係好無助啦，咁有時都會走去街邊嘅一啲街坊醫生咧，咁我知道前線好多醫生咧，咁其實我哋嗰個感染控制咧，即係一個狹窄嘅診所更加即係風險高，咁變咗佢哋嚟到我哋即係拒人於千里又即係真係做唔到嚇，咁變咗嚟到我哋最多自己做足防禦措施，即係。N95啊，戴足曬啲面罩啊，咁同埋用一啲空氣即係消毒去減少嗰個感染啦。咁如果你話私家醫院都可以，即係佢哋可以整啲負壓病房或者有啲空氣流通上咧，去即係起碼門診啦或者唔收入院啦，咁都可以減輕急症室同埋各類即係社區嘅一啲感染咯。 嗱，私家醫院聯會都有講到嘅，佢就話尋日嚟講咧，絕大部分私家醫院咧都冇拒絕話一般一啲發燒啊或者上呼吸道病徵嘅病人嘅。不過都想問翻阿林醫生啦，頭先你講話私家醫院可以有空間幫下收一啲嘅新冠嘅病人啦，係咪都要分佢哋嘅程度咧？會唔會輕症或者即係差唔多康復嗰一類？又係咪所有私家醫院都係適合咧？如果收佢哋，應該即係佔成間醫院幾多嘅病床先得咧？咁有冇一啲嘅具體諗法？呢一個係點嘅？ 嗱，咁呢個都係真係有待探討，就希望唔好自毀個壓力啦。咁我相信即係醫院就佢有佢嘅空間啦，或者佢哋啲空氣流通啊，或者一啲室內嘅消毒上咧，譬如樓層有幾座嘅，可能某一啲層數啊，咁呢啲都可以考慮。譬如如果係即係輕症嘅，或者有啲病人即係或者唔係話公家轉介嚟啦，而係我相信呢幾年嚟好多病人即係都感染咗咧，其實負擔得起私院個收費咧，其實佢都好想即係唔好入公家醫院嘅，因為嚇而家咁嘅情況更加即係人逼啊咁樣，咁佢哋其實可以分流到咧係比較理想嘅。咁你話輕症同重症，我相信即係如果初期嘅一定係一啲輕症或者係就嚟康復嘅情況先至考慮咯嚇。咁我諗同埋頭先講話門診上咧，佢哋雖然話冇拒絕咧，但我知道如果你話快速測試陽性咧，都好多都唔睇嘅。咁好多病人就係嗰啲就睇完做咗測試之後，即係藥又冇開啊，乜嘢都冇，咁變咗又走翻嚟揾我哋街坊醫生咁樣。咁我提翻其實可以，譬如話如果病人即係我哋都唔想去除口罩增加風險，其實你自拍個喉嚨，即係影一影喉嚨，再如果係即係大家做足曬措施，其實即係聽肺啊，即係幫到個病人去分辨佢哋係咪有重症嘅一個演變咧，咁都其實可以減少大家無謂去急症室啊，或者有啲擔憂嘅。 不過暫時都睇到話醫管局同私家醫院聯絡去傾嗰個合作咧，都係一啲康復緊，係啦。但佢話係一啲療養病人，可能都係未必一啲非冠狀病毒嘅病人。呢個方向又夠唔夠咧？定係都好似你咁講，可能係更加進取咧？應該要。 咁我諗我都係即係少少反映翻公立醫院有啲醫生嘅睇法啦。咁可唔可行就真係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如果真係唔得嘅，我哋都理解嘅。咁但係即係療養上啊，或者總之減少即係公立醫院個使用量咧，嚟到騰空多啲空間去應接一啲即係新症咧，咁其實當然都係有幫助嘅。 有冇聽過其實過往公私營喺呢段疫情嘅合作各方面咧，其實多唔多？因為有啲私院又似乎話其實佢哋可以收到嘅病人又唔係真係太多，又話公立醫院同私家醫院可能個互動亦都唔係太多。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具體係咪過往都唔係好順利嘅咧？做得？ 都有一啲窒礙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積極嘅，我知道。咁只不過譬如話，可能公立醫院已經係有時兒科病房啊、大人病房，即係都撈到亂曬啦，即係有空間就擠人啦嚇。咁我諗私家醫院即係可能都要考慮，譬如可能有啲 分科啊，或者是大人細路啊，嗰、那個安排上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幫手應付，咁睇下佢哋整體嗰個空置率有幾大啦嚇。咁、我聽聞就都好多病房都幾，其實都幾多位嘅。咁會唔會善用個資源？除咗我哋話探討即係起一啲新嘅方艙醫院啊咁樣個可能性，但係都可能要十日或者兩個禮拜先成事咧。咁而呢兩個禮拜其實係關鍵期啦。咁越嚟越會多病人㗎喇，咁我諗大家嗰、那個即係都要，即係如果係有決定嘅就要盡快博取，咁跟住做定唔做去幫手，如果唔幫手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分流到睇一啲非冠狀病毒病嘅病人呢，就都可以盡快成事呢，咁等公立醫院可以騰空多啲空間去應付嚟緊嘅挑戰囉。 OK， 嗱而家其實私院之外，普通私家醫生仲有啲咩角色可以幫到手呢？譬如有一啲喺屋企等緊入院嘅一啲確診者，會唔會仲有啲乜嘢角色可以幫呢？之前好似話有啲熱線電話都係揾啲私家醫生去協助嘅咁。 係啊，咁我知道前線嘅醫生都好多自己嘅病人都中招啊咁樣，咁我哋都好多用電話啊視像去支援佢哋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就算你係收到信息話衛生署話核酸報告陽性咧，咁好多病人打去個確診者診所問咧，咁佢話衛生署有時都未必通報到啊，咁佢就變咗冇 file 咧，就冇得睇嘅。咁變咗嗰啲病人咧係確診咗噶啦，不過輕微。咁我哋即係醫生就可能同佢傾翻咧，咁你可以聯絡翻你相熟嘅醫生啦。咁我都想提醒，其實大部分咧病人而家感染咗咧，其實個病徵都好輕微嘅，甚至乎唔使食藥都得。最緊要你就隔離自己，同埋要鎮定，即係唔好驚嚇。咁尤其是如果你打咗三針或者你兩針打完之後咧，其實未夠半年咧，其實你哋通常嗰病徵都會好輕微嘅。咁所以我哋都提醒翻，如果夠期打針嘅或者未打針嘅，真係即係盡快幫醫護又好，幫香港幫自己又好咧，都盡快去接種疫苗啦。咁、而食藥啊，或者頭先講一啲可能睇喉嚨啊，或者係嗰個呼吸困難啊，或者心跳加速啊，我哋睇個含氧量嗰啲，咁坊間都好多信息㗎啦。如果即係大家有疑問咧，真係可以揾熱線或者揾你坊間相近嘅家庭醫生或者兒科醫生，即係大家聯絡翻。咁我哋可能有啲視像啊，或者開啲藥俾你啊，或者其實教你點樣做啊。其實唔使驚嘅，你唔使去醫院嘅，咁都可以幫到急症室啊、公家醫院。其實99%嘅病人咧，其實都係留喺屋企就得㗎啦。咁只要我哋唔好好似上一兩個禮拜咁衝急症室咧，咁有啲病人又收入去，又要一兩個禮拜先出到嚟咧。咁再加上內地嘅支援嚟緊，即係可能有一啲隔離上會好啲咧。咁我相信我哋齊心合力咧，係有機會係衝破呢個難關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永和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家庭醫生嚟嘅。點睇？如果真係喺私家醫院，好似林醫生嘅啲建議，係咪除咗話而家醫管局傾緊話收一啲療養中嘅一啲病人之外，幫輕公立醫院一啲新冠病人喺私家醫院都有空間可以收下咧？又會唔會係因應佢哋唔同程度啊？收嘅時候會唔會都因應唔同醫院嘅唔同地方有收嘅又有唔同咧？你點睇？整體嚟講，覺得公立醫院有啲咩空間可以幫輕而家成個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另外咧就係講到咧呢段時間有啲醫院硬件不足啦，咁亦都唔少嘅確診人士或者初步陽性嘅人士啦，等入醫院咧。咁啊，最新嘅安排就話，如果佢哋收到咧核酸檢測陽性，等咗14日啦。咁再做一個抗原測試係顯示陰性咧，咁佢哋就算未入院咧，都可以唔使去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啊，去醫院噶啦，可以係直接離開家居。不過咧，喺家居入院嘅人嚟講咧，尤其是一啲基層呢段時間，可能都要一啲支援，無論係物資啊、藥物上面嘅，佢哋喺呢啲支援上面有啲乜嘢嘅需要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系早晨， 早晨，施丽珊。头先都讲到话啲等入院或者去一啲社交隔离设施嘅朋友啦，一啲确诊者啦，咁佢哋系咪尤其是一啲基层，佢哋可能因为家居嘅情况，所以都遇到唔同嘅困难，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收到嘅个案系点？ 系啊，因为我哋好多系劏房啊，甚至同屋板房嗰啲居民啊，咁佢哋有啲即系劏房嗰啲啊，即系得一个房咁啊，大家所有人都一齐。咁冇一个房可以隔开嘅，咁佢哋就好容易即係好大问题啦。即係如果有一个中招呢，好快呢其他呢，因为佢由医院又 衛生署又冇即刻可以接佢嘛，咁跟住好快咧，未來嗰幾日咧就成家都中咗招啦，嚇、 嗯， 咁佢哋。嗯， 即系呢个情况都多，或者你哋收到几 多 求助个案？ 我哋都好普遍咧，佢一个中咗招，跟住几日之后咧，其他成家都中埋噶啦。 嗯，暂时收到几多呢啲求助个案咧？ 我哋有嘅个案都成，依家每一日都增加紧数字嘅，应该依家都300几个个案，系打嚟话叫我哋即系要帮手去。第一就睇下可以点样入院快啲啊，另外要嗰啲快执包，佢哋想尽快知道屋企人有冇中招啊，跟住就佢屋企食物啊，即系各样嘅即系情况，或者甚至佢想拎樽仔睇，即系屋企人都有啲病征啦，咁可唔可以测试埋睇下卫生署会唔会处理啊？咁各样嘢都会有咯。咁除咗劏房之外，其实另一个就农屋啦，农屋板房，因为佢哋系大家即系几火啊、十火啊、廿火啊，一齐系共用一个空间，厕所系共用啊。咁好多时佢一个中招，其他人都好容易会有嘅。咁佢哋亦都有几已经陆续有啲话听话啊，我咧就快测或者系我收到政府嘅报告话我阳性，咁跟住其实我同屋都有好多人都喺度，即系有啲咁嘅病征啊，但系佢哋又唔知啊。咁即系好多呢啲情况，咁亦都好希望快啲可以。即系去隔离，但系又即系打嘅电话电话唔得，或者政府讲话要等等好耐都唔得咁样咯。 嗯，喺你哋嘅层面，仲有啲咩帮？系咪即系纯粹都系食物啊，或者头先话快速检测包嗰啲物资上面可以提供嘅咧？譬如你话要佢哋快啲入院嘅话，都好难安排到喺你哋层面，系咪咧？ 我哋其实就尝试写信去俾政府，即系又唔系冇办法个个写，但系我哋有啲农屋嗰啲特别急嗰啲，我哋都写去，因为你有啲真係牽連好大㗎嘛，佢一個中就，如果你再唔安排佢就成間屋啲人都中。第二就係佢係會俾人排斥，或者係佢包租會踢佢出街嘅。 嗯， 即係如果佢俾人知道嗰樣嘢，咁所以我哋都同政府即係有另一個建議啊，佢嘅情況咯，係啊。 嗯，你哋機構仲有冇啲人手先喺講到唔同物資、食物啊、檢測包啊，或者藥啊嗰啲，你哋會唔會都多咗人手去幫手送去俾啲有需要嘅求助者呢？ 我哋而家都尝试即係搵我哋自己同事啦，同埋啲义工帮手嘅，咁亦都睇下咪组织到啲多啲嘅人，因为我哋其实都唔係好多人手嘅。咁同埋而家都有啲我哋有啲同事啊，或者有啲因为有啲未必一定係直接係因为送嘢中招嘅，但有啲其他情况之下中招之下呢，咁佢都越嚟越少人手嘅会。咁又有啲中咗招佢又要咩，咁同佢有牵连嗰啲人又要唔返得人住。咁所以都即係人手緊絕嘅，同埋我哋就都嘗試問聯絡政府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幫手咯。咁但係政府佢哋民政署社會出處佢哋只係可以送一啲乾糧咯，快粥包啊或者係送樽仔啊，佢哋就唔會做咯。 嗯，所以你哋建議應該包括埋呢啲。 係啊，但係好多居民雖然佢係乾糧係需要食物需要，但係咁佢另一個佢好急嘅就對於病情嗰個快測啊同埋樽仔佢哋係好急咯。 嗯，另一方面，我见你哋都有关于无家者嗰个情况，系咪主要就 系 因为 露宿者都系其中一个大问题嘅，因为佢哋如果佢一中招就喺街咁，就即系又唔去冇得隔离嘅时候，咁又都会即系感染其他人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咁我哋都有即系啲外展去即系俾派啲快測包啊，或者甚至佢真係需急需要孫仔去測試啊，希望佢哋盡快入院咁咯。同埋政府如果你係自己快測，佢都唔會理你嘅。 嗯， 你佢要你，跟住你又要拎孫仔啦，你又要有政府記錄啦。啊，咁有啲人一快測出有事，佢就同埋佢有病徵嘅真係，咁佢就真係都驚話啊。咁佢話咁我去檢測站啦，定點樣咧？咁我哋都通常都話你唔好去啦，要睇下有冇孫仔各樣嘢，即係幫你手，你自己喺屋企等一等咁樣咯。 但你话无家者嗰啲系冇噶嘛？佢哋 系啊，咁无家者就冇得佢屋企噶嘛。咁、但系当然有啲喺屋企嗰啲就好快又成家又中，我哋又会隔尽量教佢，即系尽量点样去隔开大家，就算一间房入边吓。咁、但系有啲比如我有个屋企嘛，佢爸爸中咗招，跟住佢阿妈就话喂，其实我屋企得一间张床咁佢最住系咪要抱住个两个 B B 喺床喺个地板瞓咯？ 嗯， 已经瞓咗几日都未得，跟住依家两个 B B 其实都开始中招，跟住又呕又发烧，咁我哋又帮佢买啲退烧药啊，各样嘢，咁去医院嘅医院又入唔到院，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啲 家庭就好緊急同埋好困難咯。 嗯，另外就係、是除咗一啲確診者咧，或者一啲檢測結果咧，就算係未確診都可能會出現染咗一段時間。 啊 影响到佢哋做嘢呢个系咪都？ 系啊，除咗政府嗰啲强测嘅字位，或者有啲牵连嘅楼嘅嗰啲强测之外，另外佢哋好多翻工正老细都会要求佢去检测嘅，即系隔两日啊三日就要检测一次嘅。 嗯。 咁咁佢哋就发觉原来呢几个星期嗰个报告系好即系好慢啊。咁慢到咧系可以即系五六日都未出嘅。 嗯。 咁佢五六日都开唔到工咯。 嗯。尤其是一啲基层嘅工作， 系啊，咁、其实佢有啲已经，即系我哋已经系可能得5% 嘅人系开工充足，跟住成好多人都系开工不足，咁你谂下已经开工不足，再冇得开嘅时候，咪即系更加冇饭开咯。 嗯，但呢个都系要由成个检测嗰个容量嗰个增加先可以彻底解决 个问题。系啊，第一检测容量啦，第二我哋觉得其实政府会即系有多啲佢哋嘅快速抛派俾啲基层市民，咁等。佢哋嘅老细确认佢哋系即系呢啲系政府嘅快速包，咁佢会即系承认佢嘅快速嗰个 结果。 嗯，咁佢咪可以自己检自己，唔使又唔使增加呢啲人，又未必系阳性嘅人啊嘛。 嗯， 咁你咪都可以即系减轻政府嗰个负担咯。 OK， 好啊，唔该晒施丽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施丽珊就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嚟嘅，讲咗一啲基层喺疫情之下，无论系一啲确诊者或者一啲等候检测嘅人士咧，都面对紧唔同嘅困难。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天气严寒，市区喺清晨时分普遍录得7至8度左右，新界最低1-2度。大帽山、昂坪同大老山等嘅高地，写得大约3至4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嘅气温徘徊喺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未来2-3日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同意要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东部危机。克里姆林宫话，普京强调美国同北约有必要认真对待俄罗斯有关安全保障的要求，并以具体同实质性方式回应。外丽社工话，普京向马克龙重申俄军会在完成和白俄罗斯的军演之后撤离。马克龙话，有关讲法必须得到证实，双方亦都同意在星期一举行欧安组织、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三方会谈。有法方顾问话，马克龙和普京对于哪一方要为乌东地区紧张局势负责存在分歧。马克龙指责亲俄分离分子，普京就归咎于基辅当局。为期3日的慕尼克安全会议闭幕，乌克兰局势是今届会议的焦点。德国总理索尔茨说，乌克兰局势没有缓和，欧洲有再次发生战争的危险，外交途径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已经致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议进行更多对话，化解可能发生的冲突。美国副总统何锦丽重申，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遭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会议主席伊辛格尔在闭幕致辞中再次对俄罗斯缺席表示遗憾。英国新增近25,7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4名患者死亡。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过去7日的新增感染病例较对上一星期下跌大约20%，死亡人数亦都减少近20%。英国政府宣布将会解除英格兰确诊患者的隔离要求，作为与病毒共存计划的一部分。预计首相约翰逊今日稍后在国会交代细节。约翰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病毒不会突然消失，需要学习和病毒共存，并在不限制自由的情况下继续保护自己。有政府顾问警告，解除隔离是冒险举动，可能令感染人数激增，削弱国家应对日后可能出现更致命病毒株的能力。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 日元 14.9，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75， 人民币 6.326，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619 点，跌5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7.33 美元，卖出 1,907.9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 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最好改行青山公路出九龙或者其他道路啦。暂时就唔好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我要多谢你，今个星期有香港最高转会费足球员梁洛恒同大家细谈北漂中超球会嘅生活状况。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2022年2月21日，本港新增6067宗确诊，再多14名患者离世。 陈肇始表示，当局正研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方向。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料今日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与白俄决定延长军事演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都讲到了，医管局就说因为近日医院的情况严峻，说跟私营医院谈论，就说可不可以考虑将一些照顾正康复以及療養中的病人都是交到去私院嗰度照顧，希望可以減輕一啲公立醫院嘅壓力啦，騰空一啲人手同埋牀位嘅。你又點睇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喺私營嘅醫院方面可以有啲乜嘢空間幫到一啲公立醫院而家個壓力啊、人手啊等等嘅情況嘅。電話旁邊有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兆偉，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何兆伟医生，头先讲到医管局嗰、那个话同私家医院倾紧啦。据你所知，嗰个进度系点样啊？所谓嘅正在康复嘅疗养病人系包边一类噶？ 系，其实咧就呢两日喺周末咧，大家一路都同 即係食衞局啦，同埋醫管局啦，一路大家都有好多嘅聯絡。咁啊，大家各自都做緊好多功夫，因為大家都知道疫情嚴峻咧，都即係盡量睇下邊樣嘢可以幫手咁樣。咁啊，因為你個節目較早嘅時候咧，其實都或者有好多嘅聽眾都覺得啊，點解你哋唔收一啲即係冠狀病毒嘅病人咧？咁我諗我哋已經即係好多方面都解釋過咧，就呢、這個唔係最實際嘅，因為在私家醫院無論是在那個隔離設施各方面都未能夠應付到這一類的病人，反而就是如果是公立醫院能夠專注於處理這一類病人，而是將他其他的病床騰空，這個無論是食衛局、醫管局和私家醫院大家都有這樣共同意向，所以其實大家都一直在這裡探討的。咁喺即係週末一路大家嗰、那個商討過程之中呢，其實我哋都啱啱先至係尋日就接到醫管局一個清單啦，即係一方面呢就係、是、希望能夠接收一啲即係呢個非冠狀肺炎而係譬如康復緊嘅病人，咁即係喺醫院裏面都係壓住咗啲床。咁呢類病人係需要如果係能夠騰空呢就可以幫到啦咁。咁但係呢我諗都要注意，就係因為醫管局一個好龐大嘅機構嚟㗎，即係我諗嗰個私家醫院咁多間，即係加埋個總床量，我諗都冇佢十分之一㗎。咁所以究竟即係呢一度如果係一啲係好長期嘅病人呢，咁究竟幫得到幾多呢？或者私院裏面嘅一啲即係所謂剩餘嘅病床有幾多呢？咁呢個係要大家即刻要去睇一睇。咁亦都除咗係有剩餘病床之外呢，因為一直亦都係有私家病人需要即係呢個服務啦。咁有時而家大家可能都好多病人諗住我都好怕去公立醫院，咁起碼都有一個即係私家醫院嘅渠道，佢係可以去睇病啊或者醫治啊。而家好多癌症嘅病人啊咁之類。咁所以醫管局呢個名單其實亦都係有其他嘅一啲，譬如話佢哋喺未來嗰四週裏面本來已經預約咗一啲嘅，譬如係腫瘤嘅手術啦，譬如係內視鏡嘅手術啦，譬如你好多啲人流緊血尿，等亦都等唔到睇膀胱鏡啊，又或者係有一啲癌症嘅病人要等亦都做唔到即係電療啊、化療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產科嘅一啲嘅病人啊咁樣咁呢一類咧，我哋發覺咧。就其實覺得即係私院嚟講，覺得係即係最能夠發揮我哋嘅作用嘅，因為呢一啲咧係比較個流轉係會快一啲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嘅醫生護士即係亦都係習慣處理嘅一啲病例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譬如佢寫到咧係一啲譬如一啲簡單嘅，譬如頭部創傷啦，或者係一啲就係、是、骨折啦，咁因為骨折咧，我哋都知道啦，如果有老人家骨折咧，你唔去處理佢咧，咁即係等多幾日咧，可能就變肺炎，可能咧佢嘅死亡率就仲高過呢、這個即係新冠肺炎好多嘅。咁但係醫管局因為係而家目前嘅情況啦，咁我哋都知道，即係有好多嘅手術都已經即係好似。無限期延後咁樣，甚至呢醫管局亦都嗰個 list 裏面係有講到，譬如係阑尾炎啦，即係我哋俗稱盲腸炎啦，咁呢一啲其實似乎佢哋都係因為個手術室嗰個運作大受影響，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我諗我哋係可以完全幫得到㗎喇。 可唔可以有條數嘅，而家私家醫院頭先你都話好龐大量，其實公立醫院嗰、那個即係醫療需要，私家醫院可以接收到頭先講嗰幾類病人，夾埋可以有幾多嘅病人收到，幾多病床可以騰到出嚟。頭先呢幾類譬如講到一啲係即係康復緊嘅一啲非冠狀病人，有啲就係一啲癌症啊，要做內窺鏡手術啊等等，或者一啲係外傷嘅等等，分別係可以接收到幾多，有冇類似傾過呢啲數字上面嘅嘢？ 因為昨天就是星期日，其實差不多昨天傍晚的時候呢，我們才知道，即當然日間也都有很多來來往往的討論，但是傍晚才接到這個清單， 咁其他私家醫院其實都未知嘅，即係我今日就要同大家去即係分發呢個資料啦，亦都希望每一間私家醫院咧去睇一睇自己個床位嘅情況啦、人手嘅情況啦，因為其實即係包括我自己醫院在內啦，亦都有不同嘅困難咧，就係、譬如話尤其是早前嘅時候嚇，即係譬如有啲啊，即係病人嚟咗我哋門診睇，咁一睇咗陽性，咁啊跟住衛生署就話哦，咁你哋全部成層嘅人都要去強檢一三五七日咁。哦，這個病人去過俾錢啊，咁於是咧收費嗰度咧攞藥嗰度咧，全部人都要強檢啊，跟住咧就去已經照過 X 光喎，咁 X 光嗰度幾十個同事亦都去強檢。咁樣跟住呢，好啦，第二日又有一個嚟咁跟住呢又二四六八日又要去啦，咁所以呢變咗其實係即係有好多嘅做法呢，就變咗其實我哋嘅人手即係好大影響，咁最近就幫佢哋即係能夠大家都覺得喂應該比較係即係合理地咁樣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啦，因為即係我哋啲同事都係即係全部著曬啲保護衣啊咁樣，咁就變咗喺個人手咧。即係我想講就係、的確係，譬如好似話有好多醫院亦都有啲問題咧，就係、譬如同事喺屋企人啊，可能係感染咗，自己咧就變咗14日翻唔到工啦，起碼咁亦都即係求神拜佛佢哋自己冇事啦。如果唔係就更加缺人啦。咁所以包括我自己醫院在內咧，係有一啲嘅服務咧都係要。即係削減嘅咁所以呢個咧就真係 邊啲啊？你哋醫院嚟講 譬如係一啲門診啦因為呢個真係偏更都偏唔到嘅，即係喺某啲時候，咁希望就喺同事隔離院翻嚟或者好似我哋深度管嗰度咁亦都即係的確係嗰個實驗室嘅護士，突然間嗰個就係因為呢啲問題咁就有啲即係同事要隔離咁就希望佢哋呢一兩日會翻嚟啦。咁嗰啲嘅服務先至可以即係回復正常。咁好似我所講咧，其實私家醫院裏面咧，譬如我哋醫院已經算做大致上有即係500床左右啦嚇。咁都係一個即係中型嘅醫院啦。咁有好多醫院可能係百零床啊。咁其實只需要即係一兩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佢哋已經即刻即係喺嗰個。人手上啊，個邊疆上咧，就係好大影響。咁當然即係醫管局有醫管局嘅難處啦。咁但係起碼佢哋就即係好講下都係即係講緊幾千床嘅醫院，亦都或者可能即係可能都係千千聲嘅人。咁呢個亦都好似話早排講開話啊，係咪有啲點解咁怕睇一啲發燒門診嘅病人啦、啊、咁樣咁亦都有啲。有啲醫院同我反映就話啊，我本來即係都收咗一個即係睇咗一個之後，原來佢係陽性嘅，咁跟住咧嗰個病毒量好高咁即刻梗係即係需要就需要去 X-ray 啦，咁但係咧就一路都滯留咗喺度，咁滯留咗喺度兩日，咁佢我得即係幾間呢個負壓病床，咁佢一個人就已經喺度等。等咗兩日咁，變咗我完全係流轉唔到啊！ 咁而家 都係有呢啲嘅問題咯。 咁有冇一啲情況係真係私家醫院嘅門診服務係唔收一啲發燒或者有呼吸道病症嘅病人？係咪因為有咁嘅情況？因為我見局長就話咁樣會令到啲病人會更加轉咗去公立醫院，加重個公營嘅醫療系統個壓力嘅。而家係私家醫院有冇咁嘅情況？ 呢個係兩日之前，即係我收到局長呢封信，我都幾詫異嘅，因為。一直嘅咧，亦都即系我唔怀疑会系咁样啦。咁亦都即系有关方面冇同我哋即系表示过佢哋有咁嘅担忧或者乜嘢嘢。咁就似乎后来咧，我哋就发觉似乎系有一个喺啲社交媒体嗰度即系广为宣传嘅一个表即系列咗就话呢间又唔睇，嗰间又唔睇咁样吓。咁就我哋都好多醫院我都發翻俾佢哋，喂，你實際上係咪咁樣咧？咁有啲就好冤枉啊！其實我哋從來都唔係咁嘅喎，咁即係所以其實嗰個資訊都未搞清楚係咪咁樣啦嚇。咁亦都好似我講咧，就所以我後來都幾有信心答翻媒體，就話絕大部分嘅私家醫院其實對一般嘅。即係傷風感冒啊、發燒咧，我哋全部都會繼續睇嘅嚇。咁當然，如果你係話有啲即係高危嘅或者譬如好似即係早排有啲腋下 可能即係佢已經一問出嚟已經係即係有好多㗎啦。咁你知道而家一強檢可能佢哋已經即係成五六十個居民可能有嘅咁。咁如果喺嗰啲大廈出嚟㗎啦，即係強檢嘅人士啦，又或者係自己就已經係買咗一啲呢、這個即係快速測試，咁自己已經即係測試咗陽性嘅咁。咁你嚟到其實即係結果都係要去即係公立個系統嗰度嘅咁咁所以呢啲都係我明白即係嗰個憂慮啊，或者嗰個大家嗰個即係嗰個苦惱啊咁但係亦都即係各有各嘅難處嘅。 OK， 我想問啦，如果真係頭先都講翻話私院可以承擔部分公立醫院嘅病人，譬如一啲非冠狀非新冠病毒嗰啲嘅病人啦，佢哋向新一病人要負擔翻私院而家現時嗰個收費，定係都係由即係政府醫管局等等出錢嘅？ 嗱，其實咧除咗呢一啲，即係之前咧，其實一路我哋都一路有呼籲，聯會一路都係有呼籲咧，就係話我哋千祈唔好遺忘咗嗰啲即係非冠狀病毒嘅即係個病人啊，因為我哋而家。即其實世界上的經驗，你在即係公共衛生的角度嚟講，一定已經是咁樣噶啦。啊，即每一次係有疫症的話咧，大家嗰個焦點或者嗰個美光燈就會擺咗喺呢啲疫症嘅病嘅身上。咁自然咧個死亡率，其他心臟病又好，癌症又好咧，全部就會飆升嘅。咁我會估計而家香港其實亦都係出現咁嘅情況，甚至亦都係有公立醫院。嘅同事同我講就話：，哎呀，而家即係我哋啲寶貴嘅嚇，即係非常之昂貴嘅啲負壓房啊，或者啲醫護人員啊，全部就係擺喺一啲相對嚟講輕症或者講係佢係即係個死亡率零點幾嘅病人啊，咁嗰啲十倍死亡率嗰啲咧，嗰啲就嚇嗰啲就喺出邊即係風餐露宿，咁即係都咁呢啲正正就係私院能夠。即係幫得到去分流，亦都係，亦都係人命嚟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去翻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咧，就係 錢嗰度點咧？ 係啦，其實就我哋所以就係話舊年咧，其實而家係第五波啦。咁第二、第三波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同醫管局係花咗好多人力物力去傾一啲我哋所謂嘅 PPP 啊，即係公私營嘅協助嘅計劃，亦都成功咁轉介咗一啲，好似我頭先講啦嚇，即係流曬血尿，一路都排唔到睇膀胱鏡啊，或者骨折啊，做唔到手術啊嗰啲。 幾多嘅當時係幾多？ 咁嗰啲咧，咁個數目咧，一路其實我哋都我哋自己就冇一個，即係醫管局冇一個清晰會講到出嚟嘅嚇。咁因為佢，但係呢個因為嗰陣時亦都經過佢投標啊，佢會中間去叫做派中央派位咁樣啊嚇。咁就所以咧，不同嘅醫院可能係不同嘅時候，突然間就話俾你聽，有一批病人就俾你啦咁樣。咁呢啲大家已經係已有嘅一啲合約啦。就其實隨時都可以係再重啟嘅。咁就變咗又可以幫一班病人。咁當然，如果係醫管局係覺得有其他嘅病人係需要嘅時候咧，都可以咁樣做。咁嗱，參考當時嘅做法咧，其實就係病人係只需要俾翻好似佢入公立醫院咁每日即係嗰120蚊。又或者譬如佢有少藥錢啊，即係咁係嗰啲叫做即係每幾多劑就幾多錢，就唔係真係計你個藥嘅貴定平嘅。咁、 okay. 其他嘅餘數咧，就醫管局就通過啲合約咧，就係俾翻私家醫院嘅。 OK， 嗱，何小偉先 生，當然係一個即係好大折讓嘅。嘅價格啦，咁就係最緊要就係幫到病人嘅啫。 嗱，打一打斷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先。特別交通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豪景花園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掃管笏，駕駛人士請盡量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最後都想問一下何醫生啦，就係、是其實私家醫院或者私家醫院入面嘅醫護人手，仲有幾多空間可以幫到而家公立醫院個情況呢？我見頭先同林永和醫生傾，佢就話其實收新冠病那裡是否真的完全不可以想呢？例如就算沒有一些負壓或者隔離病房，現在現有普通病房可以改裝，他就說如果是改裝的話，應該一個星期都可以做到，以你了解是不是都可以這樣呢？ 我想這個好像我這樣說，他不可以假定現在私家醫院那些病房是沒有人的，即我想林醫生當然我即是尊重他一番都好意，但是其實就因為可能他亦都家庭醫生，他未必是經常在即是醫院出入的醫生啦。因為 譬如好似话前晚我接到即系陈局长嘅电话，咁其实佢都系第一句都系话，诶、哎，其实而家如果我哋即系再讲呢、這个，即系要点样去叫私家医院即系接新冠嘅病人嘅呢、這个不切实际嘅，不如我哋就真系讲，即系点样去帮即系呢啲非即系冠状病人，咁啊以帮助医管局腾空。咁、过往嗰一两日同医管局一路嘅倾谈，其实佢哋都系觉得即系嗰个优先。是在這裡，那我想最清楚應該是個營運者，就是我們自己醫管局就是食衛局樣。而事實上我也都聽過，因為人手的確是一個問題來的，你的問題我現在的確是答不到的，因為各醫院呢其實現在都要再去看回自己有多少這樣的，第一就是那個嗰、那個硬件啦，咁、第二咧就係、嗰個人手啦，咁、我哋已經即係再作整體，但係我亦都同醫管局講，因為以舊年嗰、那個PPP 嘅經驗咧，其實如果樣嘢都要經過醫管局中央咧，其實即係無可避免一定會好慢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話，譬如你醫院對醫院互相，譬如可能我哋聖保祿醫院對東區醫院，我哋自己喺嗰、那個。運作的層面是即是下面解決呢，其實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只要你有一些框架，那就是因為大家都就算不同的公立醫院也都面對不同的問題，不同的私家醫院它裡面有多少床有多少人手也都是有不同 的情況、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夠是在即是那個點對點係去盡量去做啦嚇，咁、呢個佢哋都同意嘅嚇，咁、亦都有譬如好似新開嘅醫院，亦都同我講話，我而家都曾經係即係提議過嘅，不如我幾層俾曬你公立醫院啦嚇，咁、你派人嚟做啦，咁但係佢哋亦都覺得咁我哋都唔夠人喎咁嚇。咁呢啲有時就係到你有硬件嘅時候，你亦都未必有一個人手嘅配套。而家最缺咧，似乎大家都係就係護士人手。 OK， 而家我想問咧，最快幾時可以即係接到公立醫院嗰啲病人過去？ 我相信會好快嘅。尤其是我講咧，就如果係大家唔好咁多叫 red tape 啊，即係冇咁多嘅繁文縟節啦，咁亦都係如果係用一個即係比較我哋叫做 broad brush 啊，即係如果係根據翻以往嘅一啲嘅 PPP 嘅經驗，冇由投起再投標，咁睇下邊間就最低咁樣，即係變咗咧就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好快。即係甚至幾日之內都可以成事嘅，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就睇下真係再討論落去，因為對於醫管局嚟講，佢哋亦都有佢哋嘅一套嘅我哋叫做即係個 governance 啦，即係佢係需要，尤其是呢個牽涉到公帑嘅問題啊，咁佢哋亦都要睇下，即係譬如錢從何來啊，因為呢個亦都係要即係付出嘅一個費用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何兆偉醫生。啱啱傾過就係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啊，何兆偉嚟噶。咁啊，你又點睇私家醫院嗰個協助啊？對於公立醫院嚟講，可以仲有啲咩建議咧？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聽下大家電話有司徒女士嘅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請講，係。 因為我講咧，都咧，我哋啲快測試，就測試咧係陽性。打電話去啲中心嗰度，咁幫我攞啲檢測嘅樽仔俾我，咁我就需要出街嘅。咁但我打通咗個電話之後咧，個人咧就叫我，我哋唔會做呢啲嘢嘅，你打呢一個電話啦，打去嗰度咧，即我哋話俾你聽點做啦，咁我就接我咁俾我聽個電話，我又打嚟問。嗰本咧就係令我打通啊，打咗好耐打通。嗰、那個職員咧就話俾我聽，你而家即刻落樓。我話嚇，我而家有咁樣嘅事可以落樓，咪即係去傳染俾人咯。都冇辦法㗎啦，你又獨居，咁你即刻去做去了喉啦、了鼻啦。你我話俾佢聽我個住址，佢話俾我聽你去公樹街嗰個球場嗰度，我嗰度咁遠，你可唔可以同我睇下嗰時有冇啊？咁 嗯。 咁我 哋好唔該曬司徒女士，不過佢嗰個電話就唔係好清楚，但係整體嚟講都聽到佢話佢快速測試咧係陽性，不過要再做進一步嘅檢測，但係佢就自己獨居，咁就面對即係究竟點樣去再做檢測咧？係就咁落街定係點咧？有個咁嘅情況嘅。仲有葉先生，早晨。 早晨，主持。 係，請講。 我想发表一下意见啫。因为而家咧，据我所知就话有千几人、千几两千人咧就留在家中检测啊。但系如果即系话全民检测嘅，即系好似我哋住隔篱，住我哋屋村隔篱嗰个阿婆咁，中咗招都冇得入院，但系又冇手带俾佢带，叫翻嚟，叫佢翻嚟自己喺屋企休息。咁啊，连屋企人四五个人都中晒招啦。咁样搞法，如果好容易真系成栋大厦都中招嘅。因为佢自出自入，咁同时咧，香港政府话全民检测，咁即系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到真系揾到地方。如果万一全民检测嘅，一嚟几千个人嘅，咁安排喺边度咧？系咪？同埋又会安排翻屋企，嗰阵系咪仲更加乱？ 即系担心嗰个隔离嗰个问题嘅。咁呢个就系叶先生嘅电话嚟嘅，张五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喂，我觉得其实即系私立医院咧，佢啲地咧，其实好多都系政府好平俾佢嘅。咁你而家咧应该系放下手，因为咧你话系隔离呢度咧，即系跟住走嚟医院啦，咁你咪成栋咯，或者喺会展嗰度搞啊。咁你跟住你 supply 啲人啊，即系医生啊或者护士啊，因为最主要咧就系嚟紧好快咧，可能就系每日四万，但系四万你有 1% 要入医院咁，已经四万一日啦。即系你点样应付咗呢个咁高嘅浪呢？其实一个月时间啫，你私立医院系咪可以将暂时你其他唔系咁 urgent 嘅工作呢撇埋一边先？只系一个月啫嘛，咁你就应腾空咗人手或者地方，甚至俾埋嚟应付咗呢一个月嘅高嘅浪，咁啊减低嗰个头先你个医生讲咧嗰啲特高死亡，即系其他嘅病症啊引，因为呢个疫症而引发嘅嗰个特高死亡，我觉得即系私立医院咧。在即系呢个社会呢个关头咧，都应该真系要攞出呢个责任出嚟。 明白，唔该晒伍生。私立医院仲有啲咩空间呢？头先伍生都讲咗啲咩？有啲意见噶啦，讲到点样可以帮到公立医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而家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第五波疫情踏入第四个礼拜，确诊人数仍然上升。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现时社交距离措施绝对没有条件放松，当局并正研究收紧方向。据了解，港府正是考虑收紧食肆堂食，由现时每台最多四个人减到两个人。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昨天就说会考虑再缩短堂食时间。消息又说，疫情严峻之下，虽然星期四推出疫苗护照，但是美容健身等的处所相信难以营业。餐饮业界就批评再这样做不如狠心些直接封城，可能好过现在。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说，下一步或者可以考虑限制商场的营业时间。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疫苗通行证今个星期四实施，入商场、街市等需先打针，除非获得医生签发的医学豁免证明书。卫生署今年一月底和二月中更新给医生的指引，收紧签发门槛，极少情况下，例如中风、心脏病发等，可以获有期限豁免，为期三至六个月。孕妇亦都将难获豁免。指引中已经将怀孕从科兴疫苗禁忌症中剔除，有医生形容指引严格，话冇乜情况可以写得到。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6067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寻日表示，由于医院嘅病床短缺，必须预留俾高风险病人。故此，如果在家中等待入院的患者在确诊之后的第14日，他的快速测试是阴性，就视为康复和可以离开家。而原定等待入院或者是隔离措施的安排亦都会被取消。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正积极筹备全民检测，预料需要大量人手，为疫情以来首次大规模动员公务员队伍提供支援。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透露，目前政府各部门正在召集人手，紧急支援政府。消息话，已经有部分部门职员需要全员参与，除非有医生指、轻工指或者孕妇，可以考虑豁免。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疫情严峻，寻日多14名嘅患者死亡，公立医院压力爆煲。 医管局话将会同私家医院探讨公私营合作，将康复中的疗养病人转介到私家医院治理，亦都正系探讨更多的合作可能性。而早前滞留医院外的病人，正系喺物理治疗部、员工休息室等空间等候入院，但系当局坦言，如果求诊的病人持续增加，可能再有病人在户外短暂等候，先至获得安排到室内。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北京第24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式昨晚在國家體育場鳥巢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出席。在今屆冬奧會，中國代表團以9金4銀2銅的成績位列獎牌榜第三位，金牌數、獎牌數和獎牌榜排名都創造了1980年參加冬奧會以來最佳成績。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天表示，仍在研究可以怎樣作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因為街上有很多傳播鏈，絕對沒有條件放鬆，對百業慘況視若無睹。政論說，諸多禁令之下，疫情反而越爆越厲害，證明這些防疫措施不收效。既然是這樣，應該立即放寬禁令，市民可以吃晚飯、去剪頭髮。《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話，或者有人認為家居治療不符合動態清零的原則，但在這個非常時期，沒必要糾纏於形式主義的名目之變。社評話，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穩控疫情，不是清零。輕症者家居治療是防止醫療系統崩潰的辦法之一，同時亦都是非常之舉。只要政府給予適當的指引，市民未必不可以自救。信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說，政府在向市民發放資訊的同時，亦都必須顧及長者的需要。以全民檢測為例，究竟長者是否能夠接收到相關資訊，到了實行的時候，長者的安排亦都必須要做好配套，例如行動不便的一群，政府會怎樣安排他們接受檢測，亦都必須考慮。社論說，政府應該在盡可能的空間當中，務必讓政策有足夠時間醞釀，減輕市民的擔憂。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說，北京冬奧昨日閉幕，中國取得歷來最多獎牌，還獲得多個意外之喜，包括冰雪運動可以成為北方經濟的新亮點，以及民眾展現對京奧的支持，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基礎。社論指，擁有豐富冰雪資源的東北三省、內蒙古等發展比較落後，冰雪運動可以成為經濟新火車頭，帶動冰雪旅遊。星岛日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噶，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小榄对出。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浪翠园一期。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小榄对出。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都系塞车噶，车龙排到浪翠园一期对出。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呢一段嘅龙翔道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皇后大道西因为有爆水管，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石塘咀市政大厦的慢线需要封闭，就是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石塘咀市政大厦咧，因为爆水管，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喺渡轮方面啊，富裕小轮咧由7:30开始咧，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系暂停服务噶，就系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系暂停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富健花园十座、天水围天盛苑圣贤阁、大埔宝雅苑嘉和阁、大埔广福村广礼楼和牛头角下村贵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2年2月21日，本港新增6067宗确诊，再多14名患者离世。 陈肇始表示，当局正研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方向。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料今日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与白俄决定延长军事演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现在都有不少的确诊人士等入院或者入一些隔离设施。见到政府昨晚就公布就说，今天开始政府会陆续向一些等入院的人士派电子手环和抗疫物资包，等他们提供一些健康监测、感染控制指引等等的。另外都提到说，这些等候入院的人士要自己安排一些基本的日常用品和食物，可以透过亲友供应或者是经互联网电话订购，就是带上门送的这些物资的人只可以将一些物品放在单位外面的。另外都讲到说，因为一些等入院的人可能是未能够及时送院，这些人如果在核酸检测阳性之后14日仍然是未获送院或者送去隔离设施，都可以是用一个的检测的，即包括快速抗原检测，如果是阴性的话就不需要再隔离，可以离开家居如常生活的。有关于入院人士出院嗰个嘅日数上面咧，都有一啲嘅调整嘅。医管局咧就系处理一啲入院人士嘅个案啦。咁啊，具体嘅出院条件咧就系话由医生去做一个专业判断。咁啊，现时咧就话入院人士如果系冇病征啦，一般最快可以系咧核酸检测阳性之后第七日咧。咁你如果系检测攞到一个阴性结果嘅话咧，就可以获准系出院翻屋企，咁但系都要留喺屋企咧，就系逗留去到14日再做检测嘅。咁如果都系阴性嘅话咧，就可以离开家居噶啦，可以系如常生活噶啦。咁之前都有一啲有关于医管局同院舍嘅讨论啦，就系话有一啲嘅安老院舍咧，将一啲长者咧系送咗去急症室之后咧，即使个长者适合翻去院舍咧，都拒绝接走。不过咧，院舍业界方面就话，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考虑嘅，包括就系院舍适唔适合接翻呢一啲嘅长者啦，或者佢哋喺出咗院之后咧，啲长者仍然系有一啲传播风险，话佢哋咧 CT 值比较低，即系话病毒量高，有啲咁嘅情况嘅。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一社联长者服务总主任司徒伟珠，早晨。 早晨， 司徒慧珠，剛才讲到话，医管局同埋院舍业界嗰个讨论咧，就系、是、有一啲嘅长者可能入咗院之后，医管局就话佢哋院舍唔肯接受啦，院舍就话其实啲长者可能都仲系有病毒嘅，仲系话验到阳性嘅，甚至系冇一啲嘅检测报告，唔知佢哋究竟系阳性定阴性嘅。以你哋了解都系咪咁样？ 其实个别个案都有咁嘅情况嘅，因为我谂其实院舍都有一个好大嘅一啲关顾点，就系、是、点样可以保障到喺院舍里面嘅长者咧，佢哋免受一个感染嘅风险。因为可能大家都明白啦，其实之前政府都有讲过，院舍里面有接种疫苗嘅长者个比率系比较低，咁加上佢哋体弱嘅情况咧，其实我哋院舍嘅员工其实每一日都系前线咧巩固紧呢一个防疫嘅屏障。咁我哋都擔心，就係如果有一啲院友，可能佢哋係可能係冇病徵啦，或者係一啲輕微病徵，然之後翻院舍，咁究竟院舍個空間啊、人手啊，其實係咪可以做到一個充足嘅隔離或者個檢疫嘅地方，避免將個細菌再感染其他原先係健康嘅長者咧？咁樣。 而家究竟即系院舍接翻嗰啲长者系咪一定要攞咗阴性报告先至可以接翻嘅咧？据你所知， 而家我哋未有一个最新嘅消息，紧个出院嘅情况系点样？因为我哋都听到院舍好多嘅营办机构讲，其实而家个情况咧，每间医院咧个出院情况都有一啲混乱，或者系一啲未必咁统一。咁我系明白嘅，其实我谂成个疫情都转变紧，都发展紧。咁医院方面其实亦都面临好大嘅压力。咁我哋希望其实而家就系希望可以喺安老院舍方面有一啲比较强嘅支援啦，无论系物资啊，或者人手啊，或者资源方面，等佢哋可以更加照顾好出院嘅长者。 但我想知道，即系如果个长者已经系有阴性报告，因为而家呢个都系一个关键嚟嘅。有啲院舍就话其实佢哋冇报告，我唔敢接佢翻去，或者自己再测嘅时候咧就系阳性嘅。咁但系医院方面就话，其实佢经过专业判断啦，亦都话系即系做咗即系喺感染之后七日做咗快速測試，話佢哋陰性先至係俾啲人係出院嘅等等，陰性定陽性呢個係關鍵。如果真係仲係陰性，有冇一啲院舍係仍然係拒收一啲長者？有冇呢個情況出現？而如果咁嘅話，你哋係接唔接受咧？ 嗱，如果佢真係陰性嘅，似乎而家個情況佢哋都會接收嘅。咁但係出咗院之後，其實我哋都明白長者嘅情況可能都會反覆。咁喺院舍里边，究竟我哋有啲乜嘢支援可以观察住、监察住佢情况？如果有万一有一啲健康嘅情况系需要，可能佢严重咗嘅，有冇一个机制？有冇一个渠道可以令佢得到合适嘅一啲医疗嘅一啲支援或者诊断咧？咁样，因为我哋知道咧，而家其实残疾人士院舍咧，佢就安排咗一个原子检嘅同埋隔离安排嘅医管局嘅啲联网嘅联络人嘅。咁我哋其实觉得呢一个安排好好嘅，俾院舍可以知道，如果万一有啲咩情况，可以即刻联络到 HA 嘅一啲支援。咁但系我哋暂时就未睇到安老院舍有类似嘅机制可以支援安老院舍嘅啲同工点样帮一啲出院嘅长者。 你哋希望点样咧？即系个机制系点做，或者头先都讲到啲物资上面嘅支援啦。可以点样支援到院舍咧？具体、 其实我哋都知道社会福利处其实都一轮一轮嘅啲物资啊、津贴啊，逐步逐步都俾紧一啲院舍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嗰啲物资同埋特嘅津贴咧，真系到位可以支持到一啲院舍嘅员工，同埋成个环境点样改善。因为如果你话有一啲院友佢出咗院之后，仲要喺安老院舍做一啲隔离或者检疫嘅，其实都要关顾翻喺院舍里边个环境系咪合适，避免将一啲病毒去感染到其他健康嘅啲院友。但系而家院舍其实个情况就系地方啦、人手啦，其实都系比较紧张嘅。基本上系50个宿位先至得一间嘅隔离病房。咁其实你谂下，如果多啲长者出院嘅，基本上安老院舍其实系难以揾得啲合适嘅隔离设施，系俾啲呢啲嘅长者可以观察住嘅情况咁样。 咁如果係一個院舍嘅環境嘅問題，又擔心可能個長者出咗院都仍然係有傳染力啦，咁就算社署俾一啲指引或者物資上面都未必幫到手喎，社署可以有啲咩角色或者點樣層面度幫到院舍？ 我哋會建議社署同業界咧，多啲溝通， 等到佢俾嗰啲物資同埋特別津貼咧，點樣真係到位可以幫到一啲院舍？譬如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就係話，譬如而家社署去俾咗一啲人手津貼俾一啲院舍咧，就係話啊，如果佢人手方面因為有員工確診或者係緊密接觸，翻唔到工嘅，咁可以請一啲其他嘅人手去支援間院舍。但係其實我哋睇翻而家好多院舍嗰啲人手嘅緊張係來自啲員工住喺一啲樓宇，佢需要做強制檢測嘅。但佢哋去咗強制檢測，但係遲遲都未有個陰性結果。咁呢方面咧，其實嗰個人手都好緊張，但係奈何咧，就係個人手津貼未可以照顧到呢一班個員工嘅需要咯。 呢、這個可以點樣做？即係純粹都係用錢嗰度睇下可唔可以請多啲人鬆動啲啦。就算有一啲原本咧員工係強檢嘅話，都可以多翻啲人手定係點咧？諗住 係咯，錢方面嗰個支援可以有一個比較擴闊啲嘅涵蓋面啦，真係支援到院舍。咁另外亦都諗翻咧，其實而家我哋啱啱上個星期做過一個少少嘅資料搜查，發覺好多院舍嘅員工咧，佢哋因為驚自己有感染啊，佢哋唔敢翻屋企啊，因為佢哋翻屋企感染埋自己啲屋企人。咁究竟社署會唔會都可以諗一諗，有冇一啲支援或者資源可以俾呢啲員工院舍嘅員工，佢可以另覓一啲暫時嘅住宿嘅地方？等佢哋放下心头大石，唔需要有心理压力啊！我翻工又可能将个病毒带翻屋企。 OK， 我见到有啲建议话，会唔会有啲外展队去到一啲爆发疫情嘅院舍，或者有一啲确诊者真系送唔到去医院嘅情况咧？咁有啲外展队，譬如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医生啊之类嗰类嘅医疗人员，你又点睇呢一个建议咧？ 其實我哋知道咧，而家HA 咧有社區嘅老人評估小組，佢哋一路都支援緊院舍嘅。咁但我哋都希望呢啲，因為呢個評估小組佢哋通常都係工作日啊，同埋一般辦公時間，佢哋先至嘢係可以支援到院舍。我哋都明白，院舍其實一個星期七日。唔理你係咪工作日，同埋24小時都運作緊，咁我哋希望喺呢方面咧可以有一啲充足啲嘅配套咯。 OK， 好啊，唔該曬阿司徒偉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司徒偉珠就係社聯長者服務總主任，都講到院舍喺第五波，尤其是一啲爆疫嘅院舍啦，有啲長者受感染或者職員受感染，又或者未必感染嘅，係強檢佢哋住嘅地方嘅強檢，都令到人手好緊絕，面對種種嘅問題。院舍方面，會唔會你自己都有屋企人住喺安老院舍咧？喺呢一波疫情之下，面對唔同問題啊等等嘅，或者唔同嘅風險，你哋都有啲擔憂，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關於咧，醫管局咧喺星期三就已經啟用咗7间嘅指定診所啦，就係俾一啲確診咗有輕症嘅人士咧，如果又有啲醫療需要咧，就可以去指定診所啦，咁就係求醫啦。咁亦都有的士業界係成立咗專屬車隊咧，係配合嘅啫，車呢一啲嘅人士如果有需要咧，就可以去往返住所同埋指定診所嘅。呢一個的士嘅團隊其實喺禮拜五嘅時候就已經係開始運作嘅啦。成個運作呢幾日嘅情況運作成點咧？而家最新有幾多嘅的士業界嘅司機係幫手嘅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早晨。 早晨，超流氓， 早晨， 各位听众， 早晨，吴坤成，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最新有几多架的士系参与呢一个嘅计划啊？抗疫的士呢个计划？ 而家接近有200几，差唔多300部的士咧，就即系进行呢、這个咁嘅接载，我叫专属车队啦，系嘛？咁而家接单嘅数字咧，每日都增加紧嘅， 平均每日几多噶？做到而家？ 其實數字不停咁有變化上升緊嘅。我哋第一日接到嗰個預約單咧有1400多個啦。咁第二日同今日都好啦，都大概有大約係1800至1900度啦個預約係嘛。咁完成嗰個接送，我哋都覺得一路改善緊，同埋做得都一路咁配合得比較順利啊。咁第一日可能有700几單啦，咁第二日咧我哋都有1000几單。咁尋日已經有1300几單嚟嘅，係嘛？ 係咪算都叫應付到曬，即係有需要嘅人嘅需求咧？因為頭先聽你講話順利啦，但係我就見有啲報道都話有啲人打劫都冇人聽啊，或者有啲即係等好耐先至有的士嚟到啊，中間嗰啲問題，而家你了解到係點？ 呢個情況我要反映一下就，即係我喺度都提一提大家嘅，因為初期咧嗰個預約電話咧 係有啲人可以打嘛，係政府部門去預約嘅。咁另外我哋都有條熱線嘅。咁但係因為咧，同埋加埋佢自己可以係喺網上預約咧，有啲人重複咗啊，重複咗。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將自己熱線取消咗，所有電話只係打去政府部門同埋喺網上預約，咁減少嗰個情況。嗰、那個相同預約咯，同埋有一點就係好多乘客咧打電話嘅時候咧就話冇人聽咧，可能就已經佢用咗呢個電話，我哋就重複咗啦已經，所以一直接就只係打去政府部門個預約熱線同埋上網預約已經可以嘅。同埋好多情況啲司機咧做嘅時候咧，初期嘅配對咧第一日咧比較混亂，我覺得好多人打翻上去，而佢哋本身嚟講咧各方面嚟講都未熟習啊。因為太多人打電話去，同啲人太緊張，猛咁追，你明唔明啊？係咪咧？咁慢慢到兩雙方面大家熟習翻啦，你見到個數字同埋調翻轉頭，即係可以可完成嘅數字咧，一路上升緊，係嘛？因為我哋呢個服務裏面預約服務咧，係即日同埋有啲係第二日、第三日都有嘅，係嘛？咁譬如好簡單，我哋直接嘅預約嘅，我哋都全部可以將即係有需要嘅適合確診人士數據指定診所咧。個情況呢亦都第一多咗人打嚟啦，第二都完成嗰、那個嗰、那個單嗰、那個數字都上升緊，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我哋個服務開始就可以做到一個變到幫助多啲市民大眾， okay. 將佢接去啲正嘅地方，係嘛？ 而家個系統係咪都好似你咁講話，識別到一啲重複叫單嘅情況，同埋嗰個配對上咧，我想知道個平台係會因應個司機喺嗰區就配翻嗰區嘅客佢啊，定係都唔理嘅？即係可能一個喺港島嘅客，但係揾咗個新界嘅司機過去，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其實咧，大家明白咧，呢、這個所謂服務咧，我指定診所地方咧，喺香港九龍新界咧，係比較分布比較散啲嘅。但我哋都做咗嗰個方法，就好似頭先阿蘇樂文所講嘅，就話當佢做完呢、這個接單去到指定嘅地方，咁其實佢喺呢指定地方裏邊，我哋叫佢 stay 一陣咧。其實我哋去翻喺呢個指定嘅地方咧，其實擺低個客之後咧，我哋要盡量安排翻單俾佢咧。變到啲車本身個回流或者浪費嘅時間會少咗咯，係嘛？同埋之前我哋嘅接載服務係接到去診所，係等佢呢個睇醫生接佢走去俾我哋，就唔考慮呢個情況，因為覺得太嘥時間。點解咧？因為診所睇嗰個所謂確診者呢個確診者嘅情況咧，時間有長短啊嘛，冇係浪費時間啦。我哋知道將佢送到去指定診所之後，我哋離開，佢再需要接翻走嘅時候再 call 我哋，咁個配對方面會做得好啲咯，係嘛？ 剛才我講的跨區的情況現在是還有沒有的，其實因為有些司機就說我可能我本身是港島，但是客人叫了我在新界，那我又要特登去 過去。我這些改善其實這個呢很簡單，譬如我們將一個講話很簡單，譬如我原來我接到一個人士需要就要去荃灣這樣子，那荃灣之後譬如他司機去到荃灣的時候，他在那附近停一停，看到他在荃灣附近大概十分八分鐘，我們再看回單在荃灣的時候，咁佢咪好多说话讲个情况咪会浪费咯，系嘛？但系呢个跨区 减呢个问题咯， 冇错啦。其实跨区问题有时咧，最主要睇咧，即系实际即系而家港医会都要俾我哋嗰个个案里边一个客预约俾我哋啊嘛，你明唔明啊？ 可能 佢本身佢住喺天水围，佢而讲养天水围而家最简单啦。 Okay. 甚至乎天水围呢啲系冇问题啦。最紧要睇到时嘅需要咯。 OK， 嗱，吴坤成转头我再揾你倾一倾，因为仲有其他问题都想继续问你嘅。好啊，吴坤成咧就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环球时报》撰文，他认为香港的疫情在过去一段时间有明显缓和迹象，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有所松懈，因此这次疫情突然再次升温，特区政府反应的确有些措手不及，并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不得不承认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存在漏洞，现行的对策未能够跟上需要，例如核酸检测能力不足，轮候和等候检测结果时间过长 等。谭耀宗期望特区政府同全体公务员能够虚心地向内地学习，借鉴内地成熟的抗疫经验，例如如果需要实施全民检测的安排等，呼吁全港市民履行接种疫苗同接受核酸检测的共同责任，团结一致，争取早日清零，争取同内地早日恢复通关。谭耀宗认为香港有国家作强大的后盾，只要同心抗疫，团结一致，必定能够战胜当前的疫情。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决定延长原定星期日结束的联合军演。白俄罗斯国防部说，因应在俄罗斯和白俄边境附近的军事活动增加，以及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局势升级，军演将会延长。北约估计目前有30,000名俄军身处白俄，白俄国防部未有透露俄军会逗留多几长时间。防长克列宁说，下阶段将会进行早期演习未完全覆盖的防御领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延长军演表明世界正是处于战争的边缘，但美国会争取每一分钟和每个机会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入侵乌克兰。总统拜登亦都愿意和普京会面。澳洲今日起向所有已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开放边境，游客和商务旅客只要打了疫苗都可以入境，无需隔离。总理莫里森星期日视察墨尔本机场的时候，形容等待已经完结。他又为关闭边境两年的决定辩护，强调澳洲是全球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预计首日会有超过50班国际航机飞抵澳洲，来自洛杉矶、东京、温哥华和新加坡等地。不过西澳洲会在下个月3日才会向国际旅客重开。澳洲前年3月实施严格边境限制，防范疫情期间，向澳洲公民和居民以外的几乎所有人关闭边境，并禁止公民未经许可出国旅游，直至去年11月才逐步放宽，先容许公民出入境，再开放给留学生和工人。加拿大警方完成在首都渥太华市中心的清场行动，结束反防疫限制示威者超过3星期的占领。自警方上星期五采取行动以来，共有191人被捕，57架汽车被拖走。工作人员清理示威者搭建的临时帐篷和物资，又清除马路上的积雪，为商店重开做准备。警方在市中心外围设置检查站，禁止非当地居民或者工人进入，又表明会继续部署警员在现场，防止示威者重新占领。临时警察局长贝尔早前说，会继续追究参与违法示威人士的责任，调查工作将会持续几个月。有渥太华居民说感到如释重负，但亦都有人认为政治分歧难以消除。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1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10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5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86.2跌1.8，腾讯控股463.7元，跌7元，阿里巴巴116.3跌3.3，友邦保险87.45跌5.5，渣打集团60.9升1.7，快手92.15跌1.85，联想集团9.37系升8.3，药明生物63.35升8。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02，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4，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932点，系跌189点。港金报17,6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3.42美元，卖出1,89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嘅。快线系需要封闭，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小榄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浪翠园四期。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噶，快线需要封。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小榄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这一段都是塞车，车龙就排到浪翠园四期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渡轮方面，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渡轮航线啦，由上昼九点钟开始啦，即系开始咗噶啦，总站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啦嘅终点站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另外啦，都系富裕小轮嘅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咧就暂停服务，中环至红磡嘅航线暂停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细路仔因为新冠引致重症死亡，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表征嘅，肺炎一种啦，脑炎啦，另外就系多系统嘅发炎症。唔好幻想 Omicron 系一个好似伤风感冒咁样样，咁因为嗰啲系喺其他国家发生嘅，香港系好独特嘅，我哋冇俾新冠洗过礼。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2022年2月21日，本港新增6067宗确诊，再多14名患者离世。 陈肇始表示，当局正研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方向。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料今日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与白俄决定延长军事演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联同的士业界设立了抗疫的士车队，就是免费接载一些患了新冠病毒的轻症患者，有需要的话都去到医管局的7间，暂时是7间指定诊所。这些抗疫的士就是载他们往返这个的指定诊所和他们的住所。继续跟吴坤成谈，吴坤成就是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早晨。 早晨， 肖汉文， 早晨各位 听众。吓，吴君臣都想即系你俾啲意见，譬如啲市民咧，一般其实佢哋应该喺睇入去指定诊所之前，系预约定下一轮，即系翻屋企嗰程车，定系睇完医生，因为但系佢又唔知几时睇完医生嘅，睇完医生先至系预约嗰程的士咧。因为啲市民或者啲客人就话要等好耐，头先有呢个问题嘅，咁究竟应该点处理咧？又 系。主持，正正呢啲問題都想同各位聽眾或者所需要嘅即係確診人士去指定診所去呼籲下嘅。我哋嘅接送咧，譬如我簡單，佢喺醫務衛生處約好咗嘅指定診所之後咧，佢可以從政府嗰個熱線打入去預約時間，政府熱線就會將佢單派俾我哋，或者佢直接向我哋嗰個網約約咗佢個時間指定診所。嗰、那個日期時間就可以啦，就唔好重複兩個一齊做。而我哋會將佢由住所接去指定診所之後咧，我哋會放低佢，令如果佢睇完咗醫生之後，佢再約翻我哋嘅專屬車隊咧，我哋會馬上去接佢嘅。我哋就唔會喺現場再去等佢噶啦，因為我哋想盡量將佢個運載率增加咧，服務多啲所謂嘅需要嘅市民嘅乘客啦。咁所以呢個方面，我想呼籲一下就咁樣，就只係打去熱線電話，或者選擇打去我哋喺網約已經可以啦，就唔好重複，係嘛？ 會唔會等好耐咧？頭先就話睇完醫生再叫車，咁就可能 其實唔會耐嘅。點解咧？其實有啲情況有啲人都見到嘅。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大概我諗十零廿分鐘，或者有時會快啲都有嘅。所最緊係睇我附近嘅車嗰個車嘅流量咯。因為頭先講咗，頭先阿蕭樂文講咗就話，喂跨區嘅情況都有人有意見喎。其實跨區嘅數字係有嘅，嘅服務有嘅，但係比較少。同埋最主要因為當時開始嘅時候咧，乘客同司機各方面咧個運作比較冇咁熟習。因為好多時咧開頭啲所謂預約嘅人士咧比較急啊，佢覺得喂一有位我就要啦咁。咁變咗可能佢預約嘅地方住啲有嘅，佢都即刻要佢唔等添啦咁。咁變咗出嚟個 order 嚟講，咪變咗個情況咪比較遠少少咯。但呢情況開始改善緊，因為你見到咩咧？而家啲單咧取消嘅單，譬如落咗單之後咧，佢取消嘅情況咧，都比之前第一二日咧少咗嘅，係、 okay. 嘛？ 有冇聽過話啲的士司機接單接得好急啊，唔夠時間消毒架的士嗰啲情況？ 我哋咁睇嘅，每個司機我哋俾單佢做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足夠時間俾佢哋嘅。但係亦都好坦白，有啲司機咧，譬如做啲區份嚟講咧，咁啱嗰個單比較多啲嘅時候咧，佢哋接載可能頻密咗少少，但係佢哋都有足夠時間嘅。同埋有啲司機，因為你見呢幾日啦，真係講真，即係天雨，亦都即係天氣比較寒冷啦。咁有啲乘客嘅，咁我哋都即係盡可能將個車廂裏邊能夠清潔好啲啦，因為濕濕立立你見到啦。系嘛？我哋要盡量會做嘅。 我見有啲報道都引述到Facebook 一啲群組嘅説法啦，話見到一啲抗疫的士嘅司機咧，泊咗喺路邊冇接一啲確診者，就佢嘅寫法就係懷疑等收工啦。咁亦都話有啲的士司機咧，就係著住保護衣就喺度傾偈，亦都就咁著住保護衣入廁所，就擔憂會傳播病毒嘅。點睇有啲咁嘅講法？ 其實我哋每日咧都有一定嘅指引咧，或者嘅車隊經理咧都會同佢哋講一次。咁最主要就係你頭先講嗰個網上嗰個，我哋留意到嘅。咁我哋都係查緊，就係喺邊個車隊或者邊個車隊經理負責，我哋都一路即係責成緊去嚴緊睇呢件事，我哋跟進緊嘅。但係問題是我哋每日開工咧，其實佢哋喺七點幾鐘準備咗，八點鐘投入服務，直至去做到九點鐘時間比較長咧。其實每日開工裏面我哋要佢第一我哋要做個快速檢測啦。甚至乎一定即係著好防護衣啊、清潔車廂紙巾，我哋做好曬之後咧，就準備預約就去接單。到中間食飯到收工，我哋其實一路都有啲車隊經理喺度，即係我哋叫做一路跟進住、望住佢哋嘅。所以我哋而家各方面我哋比較即係重視各方面嘅睇法，因為最主要都係開頭做呢幾日咧，情況一路一路理順緊嘅。咁希望各方面都俾少時間或者盡量。因為你明白很多正評或者很多人好讚美都很多的是吧、可能有少少個案是什麼情況我們了解緊，同埋希望因為這樣的情況裏面來計呢，而家司機呢同接單的情況同乘客各方配對呢一路成功率高了呢，我覺得這個值得大家去即係 即係同佢打打氣嘅，好嘛 ？OK， 好啊，唔該曬，吳坤成，多謝你。吳坤成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榮譽會長，講到抗疫的士個運作啊，禮拜五開始到而家，你又點睇1872311？聽大家嘅電話，有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你好，小姐。是啊，咁我咧就我仔就12号开始发烧，咁啊13号咧，我都怀疑佢系中咗，咁我13号就同我个仔一齐交咗嗰啲三合唾液去政府合住嗰度有个收呢啲樽仔嘅地方嗰度交咗去，但系到而家都未有结果通知嘅，但喺个等呢段期间，我哋求咁我14号咧就我仔因为我仔做消防，佢消防局嗰度咧就有个厨师咧就化足检测就显示阳性，咁佢哋局所有同事都派化足检测，所以佢有同事咧就送咗个化足检测嚟我仔嚟检，咁就发现我仔阳性，咁我就马上打嗰啲卫生署嗰啲衛生署嗰啲熱線啦，但係永遠都打唔到嘅。咁打唔通咧，咁我又打嗰個居家嗰啲隔離熱線，希望佢可以幫助到我啦。因為我仔中咗，好大機會我都會有中，我驚我出街買嘢咧就會將啲菌帶出去，所以我求助嗰啲家居隔離熱線嗰度，睇下可唔可以幫我買啲藥上嚟啊！因為我哋屋企啲藥都食曬，佢仲係燒嘅，佢連續燒咗4日。 而家咧， 咁但係而家佢退咗呢8日啦，佢17号開始退燒啦。咁但係而家到我惹到啦，到我有問題啊！咁我咁佢哋話咧，我打喺居家隔離熱線嗰度咧求助，佢話我哋要收到嗰個報告咧， 即係正式確診咗先， 確診咗佢先可以幫到我。我哋而家等緊報告嗰陣時咧，佢哋係冇辦法幫到我嘅。咁我亦都求助區議員，因為咁區議員咧就話攞低咗我啲資料，我就諗住佢真係會幫到我啦。然後佢又係同我打電話去衛生署，佢話我打過去衛生署打唔通啊。你有咩事呢就打999啦，咁我同阿议员讲，我话唔系同阿区议员讲，我话我哋而家佢系喺度发烧，未至于打999。我话你可唔可以或者有冇搵啲义工帮手同我买药或者送啲嘢上嚟俾我哋因为佢而家啲药已经食晒啦。咁如果我出去买嘅话呢，我好可能会将啲菌带出去。佢話：你唔使你買藥嘅啦，你有事就打999啦咁。等嗰、那個那個結果出啦咁。咁我喺個等待嗰個期間，一日等一日，一日等一日。咁我冇可能，我屋企有咁多嘢，我個仔都要食藥噶，又冇人幫到我，我唯有自己出去買藥。咁 就 買 就會擔心即係影響到啦，因為你自己都覺得自己應該係即係雖然未收到嗰個正式嘅衛生署通知話確診啦，但係已經係有病徵啦，同埋喺抗原測試嗰度咧驗到係有一個嘅即係陽性嘅情況。呢一個嘅情況可能而家好多人都面對緊嘅，就係未正式收到衛生署嘅確診通知咁，但係已經有各種嘅病徵或者快速檢測嘅結果係陽性啦。咁一啲支援上面，佢哋都擔心到頭先好似阿李女士講咧，就係一啲藥物啊等等嘅咁。有冇啲人可以即係幫到佢咧？佢哋先話都向個區議員求助，但似乎就未必幫到手嘅。李女士嘅睇法係咁，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人類以萬物之靈自許，而令人類由數以萬計物種脫穎而出嘅就係理性。但佢有冇我哋想象中咁可靠呢？心理学家丹·埃瑞利 （Dan Ariely） 嘅著作《谁说人是理性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 就指出，人嘅理性唔单止唔完全可靠，当中嘅错误更唔单止系由于粗心大意，而系可以预料、有系统咁样犯错嘅。 喺说明有啲乜嘢漏洞之前，先嚟玩个小游戏啊！俾你几秒时间谂谂。你认为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活到9岁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后，请你再估计甘地活到多少岁。研究发现，受访者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平均岁数是50岁。但是如果我问你第一条问题是甘地有没有活到140岁，而不是9岁， 咁样受访者估计金地嘅寿命就会变成平均67岁啦。原来受访者系会不由自主咁样受第一个问题嘅数字影响，第一个听到嘅数字越低，之后俾出嚟嘅答案就会越低，反之亦然。纵使第一个听到嘅数字唔应该影响之后嘅判断，但系佢就会心中下咗一道锚，令到我哋之后嘅估算唔会离开太远。呢、这个就系心理学上嘅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说明人理解认知事物嘅方式在于比较。喺咖啡店有时会睇到几十蚊一支嘅樽装水，呢啲水基本上系无人问津嘅，因为实在太贵啦。但系点解商家要将佢哋展示出嚟呢？原来系为咗显得几十蚊杯嘅咖啡价钱合理。锚定效应只系人认知谬误嘅其中一种。在现实社会，操纵人心的手段多不胜数，而介绍他们就是这本书引人入胜之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谁说人是理性的》，作者丹·艾瑞里，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就講到話，如果有咗相關嘅一啲檢測能力之後咧，全港性全民嘅病毒檢測咧就係考慮嘅一個方案嚟嘅。咁佢就話呢個全民嘅檢測咧係唔一定需要封城，亦都話冇計劃封城啦。咁亦都話會可以參考澳門嘅經驗，就係譬如全民啦，做兩次或者係三次嘅檢測嘅。講到要呢一個做全民檢測嘅條件，就係有一個檢測能力先。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早晨。 早晨，早晨。 估计要做一个全民嘅检测嘅话，咁大规模，每日要处理几多嘅检测量先可以应付到啊？ 咁我谂你第一件事要睇下要几多日内做完啦。当然有好多专家会觉得最好就24小时内做晒啦。咁但系如果你冇禁足啊等等，咁呢个就比较难。咁我觉得如果3至7日内如果可以做两次啊等等，咁我觉得就 OK 嘅。咁如果你睇香港700多万人啦。咁如果我哋每日可以係 test 大概200到300，咁我覺得就可一個禮拜內可以做兩至三次啦。 嗯，一個禮拜內做曬兩至三次，講緊全港人全部都做曬兩至三次。 全港係啦，係啦。 2至300万嘅檢測量，而家連埋火眼實驗室啦，現時嘅火眼實驗室啦，加埋而家全港唔同嘅檢測機構，係咪可以去到呢個量㗎啦？已經。 我諗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就係、是。譬如我哋第一個火眼實驗室已經 set up 咗啦，就可以做單管10萬。咁另外我哋第二同埋第三個火眼實驗室都喺香港㗎啦，就等政府嘅俾場地我哋 set up 埋。咁另外我了解其他嘅幾個大嘅檢測商有相同嘅安排。咁如果大家每日嗰個單管係可以做到60-70万，如果你三合一啊或者五合一，咁你一乘上去咁、那個量就唔少嘅，但係最重要嘅就係人，因為始終咧你需要足夠嘅人去採樣啦，亦需要尤其是更需要係足夠嘅人去到實驗室裏邊係做呢、這個technician 嚟嘅，要去實驗室裏邊做。咁實驗室裏邊做嘅人咧就唔係等於你好易可以穿入一個譬如話採樣都可以比較短時候內係可以教點採樣，因為採樣比較簡單單一程序。但實驗室裏面程序好多，你需要經驗，需要考試啊，需要各樣嘢。咁所以咧，就呢個就係我真係需要中央支援香港嘅。 嗯，人方面頭先講到話，即係實驗室嗰啲人，而家有幾多人？要幾多人先至係做到一個全民強制檢測嘅規模咧？又 嗱，呢個個個實驗室大家個安排唔同啦。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哋喺馬鞍山 set up 咗呢個放眼實驗室咧。咁我哋喺國內咧，就我自己調派咗成200-300人嚟，加埋香港1-200人，咁用每一個放眼實驗室，即係做10萬個單管咧，我大概需要都要400-500人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就做三合一啊、五合一，咁可能你個量係高咗，但係人數就唔使好似成三倍、成五倍咁，可能你係加 20% 啊咁上下。咁所以我諗，我如果需要咁做個全民檢測，我諗都需要內地支援嘅實驗室嘅技術人員，可能需要數千人。 數千人，而家香港有幾多人？ 香港好難統計到，即係大家實驗室唔知道啦。Okay. 但係譬如我一個火眼實驗室10萬單管，我係用大概500人。 OK， 而家究竟用單管啦？ 冇事，五百已經我哋係24小時操作，要分兩班嚟做嘅。 OK， 即係總之都要分更，大家都要休息啦。 係啊，係啊。 而家有單管，另一隻就係叫混氧啦。究竟幾時係變做混氧？係咪隨時都可以由單管變做混氧檢測？唔需要話有啲咩時間？ 不過其實係用咗好耐嘅方法。其實香港而家有啲時候都做混氧嘅。咁國家衛健委咧喺上個月咧都出咗一個文，係俾咧係就算會比較大規模檢測，做20:1都可以嘅。咁所以譬如我哋可以做到5:1，咁當然可以做快好多啦。咁但係要考慮到如果陽性偏高嘅時候呢，咁可能單管係比較方便嘅方法。因為尤其是而家譬如以前我哋每日即係譬如我哋實驗室裏面以前每日可能你只係搵到10-8個，但係而家係每日講幾百至1000，咁變咗咧，你要復檢嘅時候就係比較用嘅時候比較耐。 而家有啲唔同討論啊，譬如話係咪將啲樣本運翻內地驗咧，係咪慳到時間，或者真係全民檢測啦？可能有幾次係快速抗原測試嚟嘅，只係有一次係核酸測試，希望可以簡單啲成個做法。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諗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咁呢個完全要等政府決定啊！我真係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咁但係咧你抗原其實如果你抗原續做幾日都準確率都高嘅，咁最緊要咧就係其實就大家參與，即係譬如政府係整咗個 policy 落嚟，就大家去跟，咁譬如喺了解到好似你頭先所講啦，政府可能係想跟澳門嘅方法啊，或者點樣樣，咁當然啦，嗱，從啲專家嚟講，最好咧你就一日內做曬。咁然後先陰性先出街，咁當然呢個係最佳嘅方法。咁但係考慮到香港整體嘅情況，咁我諗即係一段時候做兩三次，其實嗰個覆蓋率、嗰個準確率都係唔低嘅。咁譬如我尋日同國家嗰個國家隊個領隊大家即係個傾過，咁佢覺得如果真係需要你一段短時候做兩次三次，其實你覆蓋率都好好嘅。 頭先話搵翻內地驗嗰個係咪都有諗過㗎？ 這個我不知道，政府可能是考慮如果香港真的個檢測力量檢測量不夠的時候，是不是需要運回去呢？我想最緊要就是看現在我們香港要數一數我們的通量，即其他幾個實驗室大家現在這段時候大家都將個通量是增加啦，如果真的是好唔夠嘅時候，咁當然咁呢個係唯一嘅選擇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本港而家個通量係增加咗好多。咁如果有足夠嘅檢測員嚟香港咧，咁我哋可以喺香港度做，同埋即係你運入去始終都一段過程啊嘛，有過關又成。如果喺翻香港就可能方便啲、快啲。 你覺得驗完一次全港性之後，係再分區驗定係幾次？即係做兩三次都係全港性咁大規模？ 我諗即係如果你係唔係封城，唔係禁足令，咁你可以全港性去做嘅。咁當然啦，我哋講全民測試好多種唔同方法，呢、這個講全部佢跟身份證啊，或者各種方法。咁另外你咪可以分區啊，或者分開啲高風險區、低風險區、中風險區去做幾多次。咁借鑑國內經驗，好多時候佢都就算一個區裏面佢都分開呢度係高風險，呢度係中風險，呢度係低風險嘅。 OK， 第一次可能係做曬，跟住你就利用科學嘅啲數據去分析。 你覺得是幾時合適的時候，或者啲設備準備好未推呢個嘅全民嘅檢測呢？因為大家都擔心檢測完之後，究竟有冇硬件係容納一啲或者隔離一啲確診人士咯？ 羅文，呢個係非常重要嘅。譬如，我哋真係做完全民檢測之後，揾出幾萬人係確診嘅，咁我哋一定要有足夠嘅設備嘅設施去等呢啲即係陽性嘅去隔離，因為你測完出嚟，你唔隔離嘅時候，你係冇得用嘅。因為你一個，尤其是 Omicron 個傳染力咁強，你一個傳幾個咁啊，咁做完又點咧？所以個成個一條龍嘅配個設施嘅配備係好重要嘅。 所以就話幾時係一個合適時間，或者而家係咪咧？又 我諗一定要知道我哋有啲隔離設施係有足夠，譬如你有得而家前日到定係尋日特首又。竹篙灣嗰度又宣布咗就整啦，同埋碼頭啊，咪啟德機場啊等等， 郵輪碼頭啦， 係啦。咁我諗如果真係有得即係幾萬個咁嘅隔離措設施加埋咁係咪可以考慮一啲租借一啲郵輪嚟香港做隔離啊等等，即係一定你唔隔離冇用嘅。 明白，唔該曬胡定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